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聊起圣斗士星矢，脑海中也一定会回想起它的主题曲《天马座的幻想》。这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曲是由 Make Up 乐队创作并且演唱的。摇滚在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个乐队早先也并不出名。而在演唱了一系列圣斗士星矢的歌曲之后， Make Up 乐队和圣斗士星矢一起共同演绎了那个时代。日本和圣斗士星矢同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还有另一部热血动漫，相信国内很多喜欢打篮球的朋友都从这部动漫当中汲取过动力。不用多做介绍，大家一定都猜到了，没错，就是灌篮高手。灌篮高手改编自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由东映动画制作，于1993年10月16号首播。这部作品不仅剧情十分的吸引人，它的片头和片尾曲也是首首经典， 比如说好想大声说爱你，只凝视着你等等，都是任何时候播放都能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作品。但是啊，今天只有一首曲目的时间，小美给大家准备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首《直到世界尽头》。这首主题曲由万子乐队演唱，作为《灌篮高手》第25话到第49话的片尾曲出现。这首单曲也是乐队的第四张百万销量单曲。 都认为直到世界尽头是为剧中人物三井寿所创作的主题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中听出浪子回头的感觉呢？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音乐也同样值得期待。钢之炼金术师是根据日本漫画家荒川弘创作的漫画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动画，在2003年首播。这部动画的配乐专辑在日本工信榜刚刚登场就获得了周间第一位的成绩，也是工信榜1997年以来第四个获得第一位的动画主题曲集。今天要推荐的就是他的第一首主题曲 Melissa。 这首歌曲作为动画的开篇曲，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死神是由久保带人创作，2001年开始连载于集英社旗下周刊少年 Jump 上的漫画。这部漫画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日文单行本第71卷发售的时候，累计发行量突破了8600万册。2014年这部漫画改名境界引入中国，同时呢，由他创作的同名动漫作品于2004年首播。这部动画的主题曲也非常的多，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动画第292到316集的片头曲《乱舞》的旋律。很多很多的热血番当中，有一部番呀被很多人称之为异类，对它的评价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状态，那就是《银魂》。《银魂》是一部集合了热血、励志、搞笑、恶搞等元素为一体的动漫作品，是根据日本漫画家空之英秋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系列电视动画作品。从2006年开始播出以来，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在这漫长的连载期间，也催生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今天要推荐的是《银魂》的片尾曲之一《武士之心》。 这首歌曲的旋律跟歌曲名称一样，给人力量和信心，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那下面呢是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98.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优， 灯泡大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 boy， 又到了秒懂二次元的时间 boy。 首先我要给大家发出一个高萌预警 boy。 啊，你问我 boy 是什么意思？那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可爱又迷人的语助词 boy。 其实呢， boy 是网页游戏及动漫舰队 collection 中驱逐舰犀利的口头禅，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什么的样子。由于舰队 Collection 动画的热度持续不减，使得原本就很有人气的角色犀利更加广泛地被人们所熟知，他的口头禅 Boy 就被当作这个角色的代表所流行起来了。好，还有 Boy 神奇的地方在于，只要你赋予它不同的语气和声调，这个短短的语助词就可以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绪，可塑性满分哦。比如可以表达黑人问号的疑惑，也可以表达惊呆了的意思，可谓是百搭的万能口头禅。犀利这个人物的人设呢，很像一个小狗狗，所以呢，还有一个根据稳如狗改图而来的稳如 boy 的表情包。如此理解呢，就再也不用担心自己 get 不到二次元的梗啦，绝对稳稳接住对手的表情包。在这个萌气正义的时代，还不快拿出你的小本本记下重点，这可是一道送分题啊，小伙伴们。学会 POY 的正确打开方式，一起 POY， 一起变得萌萌哒吧 POY。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优， 灯泡大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今天咱们的主题啊，是要为大家盘点那些燃到极致的动漫音乐。那说到燃，怎么能不提《火影忍者》呢？电视动画《火影忍者》改编自日本漫画家岸本齐史的同名漫画，2002年10月3号在东京电视台首播。当然了，这部动漫的很多主题曲也非常的经典，每首歌曲都包含了太多人的回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认为其中相当经典的一首了，《青鸟》。《青鸟》是生物鼓掌的第十首同名单曲专辑《青鸟》的主打歌曲，后来作为动画《火影忍者疾风传》第274集到297集的片头曲。整首歌曲节奏轻快，开头的旋律就非常的昂扬，整首歌基调活力向上，而生物鼓掌的演唱恰当的把青鸟挣脱束缚飞向天空的主旨表达了出来。 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あの空。悲しみはまだ覚えられず、切なさは今掴み始めた。あなたへと抱く言葉に変わってく。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火影给了少年一个成人梦，而海贼给了成人一个少年梦。那么说到火影，就不得不提另一部热血番《海贼王》。电视动画《海贼王》改编自尾田荣一郎创作的同名长篇少年漫画，由东映动画制作，从1999年10月开始在富士电视台首播，并且还在持续的更新当中。这部番的活力可以说是非常的持久，路飞和伙伴们的探险之路以及各种恶魔果实的能力都是小伙伴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时开篇曲 V2 也成为了不少人心中海贼王的代言曲目。这首歌最初是由北谷洋演唱，之后还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虽然演唱者不同，但不会改变的是歌曲中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 视动画《进击的巨人》改编自剑山创的原作同名漫画。动画的第一季于2013年首播，在动画热播的同时，开篇曲《红莲之弓》时更是被大家奉为神作。这首歌是日本音乐制作人 Revel 专门为《进击的巨人》这部动漫量身定制的主题曲。虽然此前并没有为动漫作品配乐的经历，但是 Revel 的创作才能还是在这首作品中充分的发挥出来。这首歌的曲调能让听者直接感受到作者想要描绘的画面真实无比，而且产生共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之后都认为这首歌为《进击的巨人》注入了灵魂。一拳超人改编自日本漫画家万原作村田雄介重制的同名漫画，于2015年首播。动画的开篇曲 The Hero 愤怒之拳是由日本动画歌曲演唱团体 Jam Project 演唱的，这首歌延续了摇滚的曲风，与动画的契合度也非常高。 Watch!